来哦来哦，照过来照过来。现在要出场和大家见面的是全世界独一无二会在空中飞的金鱼小胖，要看的人请付钱。 轮到我小金出场了， 张张张， 祖传命制空手包金鱼。可以不要把我的小胖当成小丑呢？ 芊芊，你怎么了？ 这还用问吗？ 我是说我的小胖不是专供人家参观的小丑。 你别那么生气嘛。 闯祸了。 嗯，有人出钱要请他拍电影，我都还得考虑了，何况是让他这样抛头露面啊！ 哎，牛群抓狂了，大家小心啊！ 太慢了。 各位先生，各位女士，金鱼小胖的处女秀，要开始喽！ 金鱼买金鱼，一条100块。突然出现了田中山先生，金鱼来买金鱼哦！哎呀，我真是可怜呐、居然落魄到要沿街叫卖金鱼，更何况这最后一条金鱼怎么卖都卖不掉啊！那不是市价数十亿元的粉红色金鱼吗？ 你好啊， 你好啊， 我的名字叫做小胖，你呢？ 我叫做美美。 你一个人在这里干什么？ 刚才还有很多同伴跟我在一起，可是， 你怎么了？ 他们全部都被卖掉了，只剩下我卖不掉。 这个你不要哭嘛，那是因为他们太没有眼光了。 都怪我笨又爱哭，我太没用了。 才没那回事呢，你好可爱哦。对我而言，你没有被卖掉是件好事哦。 为什么？ 因为你如果被卖掉的话，我就没有办法认识你了啊。对不对呀？你可不可以跟我做好朋友啊？太好了，哟吼！ 哼哼哼，你这条自投罗网的金鱼， 小胖， 糟了， 小胖， 芊 今天。 你到哪里去了吗？害我担心死了。 天天，你听我说。 什么事？ 我今天交了一个女朋友了耶。啊？你看。 怎么说我是你的女朋友呢？ 她叫做美美。啊， 怎么半路杀出个程咬金来呢？ 啊，是你！你利用女士的身份，处心积虑的想要篡夺我家的家产，现在居然又想偷走我的小帕，好一个田中山呢！ 谢谢你为我做这么详细的介绍。 我明白了，你是想要利用那只金鱼来诱拐我们家的小帕，对不对呀？ 我怎么敢呢？麻烦你看一下我这双清白的眼睛，我早就已经洗心革面了。 哦，是吗？哦，不跟你废话了。如果你下次再让我看见你带这条金鱼在附近出现的话，我可不会那么轻易就善罢甘休。 遵命。 走吧，小胖，回家了。 我想要跟妹妹一起回家。 不行。 不管不管不管，我要跟妹妹一起回家。 我才不吃你这一套呢。好了好了，不要闹了，我再帮你找一个门当户对的女朋友。 不要不要不要。 终于快轮到我出人头地了，抓到小胖我就发了。 请问你有没有看到小胖？ 哦，你说小胖啊，他和千岁小姐一块回家去了。 真的吗？谢谢你啊，专门偷金鱼的叔叔。这，你看，他可是要卖1亿元哦，你想跟他交朋友吧？ 不要不要不要！ 那这条呢？他值1亿5000万呢。你暂时给我待在里面冷静一下，或许太残忍了，可是我真的是为了你好，小胖。 好了，各位同学，请把课本拿出来，翻到第13页。 怎么好像怪怪的？ 你怎么了，小静？ 对了，没有看到小胖哎。 对呀。我刚刚才觉得好像忘了什么重要的事情哎。 平常上课的时候啊，他都在教室里头飞来飞去的。 就是 说的呀， 说不定他又被芊芊欺负喽。 芊芊，小胖怎么了？为什么没来？ 现在是上课时间，你们全部给我闭上嘴巴！ 老师，处理好了，请继续上课。 是。 那真是的。 金鱼，来买金鱼。 好痛哦！ 你怎么突然跌倒了？ 小金啊，小金， 小胖。 来买！啊！ 抓到了吧！ 哦！啊！你在做什么？啊！ 芊芊！ 小胖已经把事情的经过全部都告诉我们了。 你真的是太过分了。真是太危险了，累死我了。 你怎么会在这里啊？ 不小心跟来的。 芊芊，快点开门呐！芊芊， 不开。 你居然用金钱来衡量金鱼。 对了， 开门，开门，开门， 哎，你可不可以告诉小胖说你讨厌他呢？可是小胖可是这个世界上唯一世家数亿元的金鱼哦，而且它还可以在天空中飞。你说你可以飞吗？那么你认为小胖跟你在一起他会觉得幸福快乐吗？现在你懂了吧？如果你希望小胖幸福的话，就告诉他你讨厌他。求求你， 芊芊，你这个丑女人！ 你说什么？ 美美，小静她就是美美，美美啊！嘿嘿， 请你不要误会。其实我非常讨厌你。谢谢你，你真是太伟大了，我想要报答你这个恩惠。让我带你去欧洲旅行吧，你觉得怎么样啊？ 我好开心啊，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出过国呢。 欧洲那边有很多英俊的男人哦，你要多少有多少，把他带到欧洲去，这样他就见不到小胖了。 欧洲能够让我忘掉小胖吗？ 好了，剩下的事情我已经交代给小静了。 我就快要变成有钱人了。 谁要变成有钱人呐？ 你这个家伙是不是又在打小胖的主意啊？有啦。 哼，美美实在是太可怜了。 别怀疑，别怀疑，行吗？ 我没有，美美确实是为了小胖才牺牲的，她实在是好可怜呢。怎么，难道你们大家不知道吗？是千岁小姐拜托美美的，她对美美说，如果希望小胖幸福的话，就告诉她讨厌她，她哭得好惨啊。 再见了，小胖。 这么说的话，美美她根本就不讨厌小胖，对吗？美美， Mm-hmm. 去追他。嗯，你要把握自己的幸福哦，抓紧哦。 大家快点笑，笑啊！真是太好了！